向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五点，台风暹南诺集结在釜山之东北偏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朝鲜半岛至日本海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生命是一条方程式，10%是你生活中发生的事，90%是你怎样作出回应。精神迎接新一日，清晨爽利，主持侯伟新。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9月6日嘅朝头早5:06，农历咧就已经去到8月11日噶啦。朝头早嘅早上有我侯伟新咧，继续同你讲早晨啊！因为咧阿钱啊，钱佩兴咁啊，佢系放假咁啊，所以咧会由小新暂替佢嘅节目嘅，大家唔使担心。作为阿钱嘅 fans， 我知道有好多嘅朋友仔，好多嘅听众咧都好关心啊，阿钱去咗边啊咁啊。休假啫，咁啊，佢会翻嚟嘅，俾啲时间佢唞唞。咁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预测啦，好嘛？天文台话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有35度嘅，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都会比较大，气温会稍微低少少。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55%，两个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包括一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另外二酷热天气警告啊，咁所以即系嗱，而家太阳就未出嚟噶，咁啊嚟紧呢一日，如果你都好似小新咁啊，准备迎接新嘅一日啦，咁啊记住带多啲水啦，做足一啲嘅防晒啦。节目嘅第一首歌。关淑怡的显现星光下，现在打开窗门还望到星星、啊、 爱慕从来是短，美丽从来是变，不相信这一天，而梦似在星空下再现，还感觉像长心愿，震撼仍然没讲，爱念仍然未说，心声却早相欠，情话已半荒废，没根。

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呢首歌是 Chicago 的 Hard to Say I'm Sorry。咁啊，除咗呢首歌的歌名啦，就话哎呀，好困难啊，要讲句对唔住，真系系咪？讲句对唔住困难，讲句早晨又会唔会容易啲？ 大家早晨，我是 Joyce 郑欣宜。我每朝早咧一定要做嘅一样嘢就系，我会喺出门口之前嘅两个钟咧就校好闹钟啦，等我有足够嘅时间咧去叹一杯正嘅咖啡，同埋咧喺网上边咧睇晒嗰日要睇嘅报纸 但系睇嘅系净系娱乐新闻嘅啫。咁咧，我就好中意坐喺一个可以吸收到阳光嘅地方噶，因为咧，我觉得每朝早吸收一下啲阳光咧，个人就会充满咗力量噶啦。咁叹完呢一杯正嘅咖啡之后咧，我就会冲凉洗头，跟住就出门口噶啦。所以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吸收多啲阳光，祝大家清晨爽利。 欣怡话佢每一朝嘅清晨啊，都会饮一杯咖啡。咦，啱啱我都饮咗啊！饮完翻嚟同你讲早晨嘅，有我侯伟新小新喺度，同大家去到六点半钟嘅时间。不过而家系五点二十分啫。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直大家一年不爽，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光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早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赠你耳光，最痛是原应伴着你那位，话若不改到再无灵独别再交往，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 欣怡的这一首歌女神啊，将时间带到来朝头早的5:24。你听紧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你心目中的女神会是怎样的？相信落嚟嘅呢个歌手喺一个年代里面都系好多人嘅女神，系咪？ 好。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联播嘅节目《清晨爽利》。今日同你讲早晨嘅系我侯伟新小新，会陪住大家去到六点半钟。新闻之后继续《清晨爽利》。 凌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视像会议。马克龙在会后说，如果能源危机在今年冬季未能缓解，在必要情况下，法国准备好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德国较法国更依赖俄罗斯供应天然气。马克龙说，德国获法国供气后，将可生产更多电力，反过来可以在高峰时间向法国电网供电，以舒缓法国的电力供应短缺危机。马克龙说，法国民众需要减少能源消耗以避免停电。他建议冬季的室内温度保持在不超过摄氏19度。马克龙又说，赞成欧盟各国统一采购天然气，因为这样有可能令价格更便宜。另外，如果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俄罗斯经管道输送的天然气设定价格上限，法国将会支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如果美国解除制裁，伊朗可以帮助满足欧洲的能源需求。卡纳尼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伊朗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欧洲国家当前在能源供应方面面临问题。如果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的谈判成功，并取消对伊朗单边制裁，伊朗可以满足欧洲大部分的需求。他说，彻底解除制裁是伊朗在谈判中的主要目标。如果美方有政治意愿并采取建设性行动，将有可能就恢复履行核协议达成协议。匈牙利南部一架火车和汽车相撞，造成七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早上，一架汽车驶经一条村的铁路路口时和火车相撞，汽车上包括司机在内七人全部死亡，火车司机受轻伤送院。匈牙利国家铁路公司说，这个铁路路口未设隔离设施，只有一个警告标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生命系一条方程式，10%系你生活中发生嘅事，90%系你点去作出回应。精神迎接新一日，清晨爽利，主持侯伟新。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 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都好。 清晨爽利，朝头早5:35，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仲有香港电台第五台联播嘅节目。咁平时咧，各位听众扭开个收音机，呢、這个时间应该系听到钱佩兴阿钱嘅声音噶，只不过佢休假休息咋吓。休息完之后呢就会返嚟主持节目㗎啦。挂住佢嘅听众呢就一定要继续收听住清晨爽利嘅节目啦。咁同埋呢佢返嚟嘅时候呢佢所访问嘅环节呢都会一并过返嚟啦。所以大家唔使咁担心嘅。喺新闻之前呢就话啊播咗周慧敏嘅自作多情啦，女神啊亦都有阿欣怡嘅女神啦，有好多连续两首啊都系女神级嘅。靓歌，咁啊男神又有系点咧？呢一首歌可能喺我哋嘅听众群里面咧，系又系一个年代嘅男神同埋女神，可唔可以咁讲啊？呢一首歌咧系飞哥跌落坑渠主唱嘅合唱嘅吓，有邓基尘啦、李宝莹啦同埋郑君绵。

只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圆。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为何窗边的他欠缺注视？合于窗扉小纸写的爱无字，完全没用像个飘散梦儿。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谁人痴痴的要再听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我爱上你，偏偏你不知。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子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子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 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啊，时间来到朝头早的5:48了。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的。大家喝多些水分啦，做一些防晒啦。如果今日即系长时间，即系你又准备出门啦。咁记住有大把遮啊，挡下 UV 啊，啲紫外光啊，咁样等等。咁啊。因为阿钱咧就休息，咁所以小新先暂替佢嘅节目嘅啫。咁啊，大家作为阿钱清晨爽嚟嘅 fans， 咁唔使咁担心，佢会翻嚟嘅。喺佢休假之后咧就会翻嚟。同一时间咧，健健康在清晨亦都会喺佢休息之后咧就继续咧有翻呢一个环节嘅，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咁啊，平时咧我相信就比较少阿钱啊，又或者阿佩佩啊，都可能比较少。睇清晨爽嚟嘅时段咁啊，不过因为我系替工啦，咁所以可以试下咁样做嘅。如果你有啲嘅歌手想点唱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啊，叫做五台之友嗰度试下 inbox 咗啦。又或者你可以喺面书嗰度搜寻侯伟新，你想听边个歌手边首歌我因为。图书馆未开嘛，我未必即刻系熟噶嘛。咁如果你想听边个歌手咧，都可以尝试留言俾我咧，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拣到你喜欢嘅歌手啦。系咪真系比较少咧？清晨爽你都可以点唱，或甚至喺呢个时间，会唔会喺地球嘅另一边，原来有一啲香港嘅朋友仔都听紧清晨爽你呢个节目咧？男神孙耀威之后又有继续都是男神级啊。

有风，继续向最好的速度去想，却铭记情最虚妄，情来自有风，当爱还渴望，不必刻意夜深的闯，却不放，情来自有风。我笑说从前乐意，惜今天毫不想。 苏永康，情来自有方。时间嚟到朝头早五点五十七分啊！今日清晨朗嚟暂替节目嘅系我侯伟新小新。啱啱听咗一把靓声男神啦、啊、大侠男神又啱唔啱啊？ 直千金，刀山去地狱去幽谷陷，为知心牺牲又何憾？为骄华甘心否寸心？血泪。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哭哭叹云，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 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

五台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啦，又或者去搜寻侯伟珊三只字，就喺个 page 嗰度留言嘅。咁有啲听众咧啊，真系多谢你哋啦！估唔到真系咁早咧，都有听众咧会喺面书嗰度咧做一啲嘅交流啦，留一啲嘅言啦。咁有啲朋友仔咧，有两位嘅朋友仔就话啊，我好想听下陈百强嘅歌曲。咁有一位咧，阿秀丽咧就话想听《童年乐趣多》，另一位咧。小新咧都好多谢你收听啦。另一位阿荣哥啊，因为咧小新就问，咦会唔会喺呢一个时段咧，即系咁早凌晨啊，可能系或者朝头早啦，而家已经就会比较少啲人听，即系讲紧香港地。咁但系会唔会喺嚟自其他地方嘅朋友仔，喺外国嘅朋友仔，因为时差嘅关系？又有聽住香港電台嘅節目咧，阿明哥咧就話佢係嚟自洛杉磯噶，咁啊多謝曬佢啊！佢就話想聽陳百強嘅《一生何求》啊，咁啊，既然係咁啊，不如就聽下呢一首歌啦，好冇？陳百強嘅《一生何求》啊！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曾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 左右。 陈百强的这首歌《一生何求》将时间带到去朝头早的六点十四分，不同的听众都在面书那里留言，有这个歌想点唱，但是因为去到点唱的环节都是得回最后半个钟，所以就不能够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满足到，希望大家体谅体谅好吗？另外呢，有朋友仔呢就话啊，想听下妹姐嘅任何歌曲都得，咁啊不如听下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喜欢妹姐嘅声音，係咪？妹姐梅艳芳嘅《情归何处》。亦都多谢各位听众在面书那里留言。 夜有点凉，有晚星将这漆黑天际再燃亮，微弱星罗逝去的歌，风里回荡扑进我的心肠，没有隐藏，为我的恋爱不止一趟有期望，然后失望，我却始终一个模样，实在谁伴我地老天荒，我在寻找爱在何方，我笑我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为纪念曾经遇上。夜那么长，或间中响往孤身一个去流浪，怎样到了天边海角，还是会有我的方向，此起一场骤眼的相见，相识相望更时尚，还是感谢有过一刻将我燃亮，但是谁伴我地老天荒，我在寻找可依偎的胸膛，爱在何方，我笑我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为纪念曾经巧遇上，我在寻找爱在何方，我笑我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为纪念曾经遇上。 可以借梅艳芳的《情归何处》。 仍然每晚静候，就信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莫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 这首歌是来自罗海宁的木兰，有听众就想点这支歌，对于第五台的听众就可能是年轻一点的一个歌手了，是吧？ 最近我常听从攀抵挡伤害，重复这诗意再远征不得装载，如我学会像铁衣般坚固，也许不爱，努力过流泪过旧事怎可放开，仍然每晚静候，抽身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终莫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谁知那一天受重伤先敢开窍，除非在意任这花中枯竭更加可笑，退役过重犯过情愿我路过。 罗海宁的这首歌木兰，将时间带到去朝头早的6:23，有听众就想听 Haken 的歌啦，亦都有听众想听校长的歌啦，咁就不如两个一起听啦，好吗？时间无多，唔能够每一位听众的歌都能够完整地播出，尽量满足啦。左轮右你，轮是谭咏麟，你是李克勤。早晨，朝头早，侯伟新同你讲早晨。 鬼注意我念新诗，我陪宗师却在大考。 之諷刺，近左邊一間，左邊一間，黑的中大笑。啊，喊出幾個枕頭，吃咗幾罐啤酒嘅傷口，怎麼會有感覺到要走？啊，你不需要枕頭，也不需要飲酒，你打夠就揾老友，你就冇不愁。喊出幾個枕頭。 听完哈勤同埋校长嘅左邻右里，有个听众想听蒙着眼讲早晨。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爱恨久不复，生活再见。谁人好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蒙着嘴就唔系讲早晨，系说爱你。姜涛嘅呢一首歌。今日咧唔能够满足每一位听众嘅点唱啊，多到不咸啊！ 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劍那里，心灵从未给玷污。 姜 B 姜涛嘅呢一首歌《蒙着嘴说爱你》啊，将时间带到去朝头早嘅6:29啊！平时听紧清晨爽利嘅你，可能听紧啊前佩兴嘅声音。放心，我系暂代嘅啫。喺佢休息之后咧，就会翻嚟继续主持清晨爽利噶啦。咁啊，多谢你哋今日收听住清晨爽利，希望你有一个好好嘅一天。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加拿大萨斯克切温省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话， 其中一个疑犯被发现死亡，另一人仍然在逃。警方说两个疑犯是兄弟，其中一个31岁的疑犯尸体在一间屋的附近长满草的地方被发现，身上有明显伤痕。另一个30岁疑犯亦可能受伤，相信他身处省首府李贾纳。这宗连环袭击案在13处地点发生，造成10人死亡和19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如果美国解除制裁，伊朗可以帮助满足欧洲的能源需求。卡纳尼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伊朗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欧洲国家当前在能源供应方面面临问题，如果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的谈判成功，并取消对伊朗单边制裁，伊朗可以满足欧洲大部分的需求。他说彻底解除制裁是伊朗在谈判中的主要目标，如果美方有政治意愿并采取建设性行动，将有可能就恢复履行核协议达成协议。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星期一在俄罗斯远东城市海参崴开幕，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星期三将会在论坛发表以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为主题的讲话，并将与应邀出席论坛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从2015年起每年举办东方经济论坛，本届论坛将持续去到星期四。乌沙科夫说，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走向多极世界，将有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00个来宾参与。论坛期间将举行90多场商务和对话等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6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3日过万宗，上星期五和昨天学校停报个案亦都急升到340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说在预期之内，暂时无意要求全港暂停面授课堂。我们问过小学和幼稚园有什么应对措施，一阵听下。 多间药厂都研发第二代的新冠疫苗，美国和欧洲准用的版本都有不同的。我们会请来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他会跟我们讲一下究竟两者有什么分别，还有也会讲到儿童接种疫苗的问题。 运输署抽样选出35000户，发信邀请他们参与交通出行习惯调查，提供数据，方便日后规划运输设施以及制定运输政策。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英国外相卓惠斯是成功在保守党党魁选举当中胜出，成为英国新任首相，而得票率大约是57%。有学者就说他的支持度不及过去几任的党魁，亦都预料在他上台之后，英国的对华政策短期之内都不会有大的改变。一阵间会请来学者分析。 在英国传媒形容卓惠斯呢，就将他同以前的前首相铁娘子戴卓尔夫人比较。有分析认为，面对国内外众多复杂难题，卓惠斯能不能够成为新铁娘子言之尚早。留意环看天下。